玉成千里目，主持曾玉成。 蠢人咧，永远都做蠢事嘅，今次唔做，下次做嘅啫。 辟谣嘅最好办法就系将事实嘅真相披露出嚟。 当然唔能够肯定我一定系啱，我可能系错。咁不过即系有唔同嘅意见，能够摆出嚟俾大家一个选择。 叶刘淑仪与曾一直话。 咁你即系一读完书，一翻嚟就即刻 系啊开工啊， 即刻有薪金啦， 即刻系啊，即系八月尾翻嚟，九月头开工啊。 哦， 哇，好开心啊！因为嗰时候床头金尽噶啦嘛， 早两个礼拜就同阿孙公倾过啦，佢都系即系考入政府，因为大学毕业佢考入政府。佢最初嗰阵唔系话一入就入 A.O. 喎，叫做咩 cadet 啊？ 咪即系 A.O. 咯。 哦 ，cadet 你免 系咪即系有种实习嘅意思？ 后来我嗰时候已经改咗啦， 已经改咗啦。 cadet 你可以话官学生。啊、即是準備做 AO， 但我那個年代已經不是 了，已經不 最初叫 Cadet Officers、 哦 啊、Anson Chan 就六二年入的，孫公大概六六、啊、葉樹君七三、啊 嗯、 林滿光七四、啊、 你呢你是 七五， 你是七五、哦 啊、 即是你比林滿光後一年、嗯 啊、林鄭月娥七九，曾俊華八二，這樣排下去、 嗯、一開始在哪裡做？當時 那時候叫全罪科、哦、即是現在公務員事務局，我第一份呢就是紀律事宜 Assistant Secretary Discipline， 即是負責炒魷魚和採取紀律處分、 嗯、 因為那時候七四年成立廉政公署、 嗯嗯、 那有很多什麼、集體貪污疑案、啊、一判九個人，那雖然判了呢他仍然是公務員，高級的呢譬如說那些 Gazetted Officers 那時候憲級的警務人員啦、啊、當時啦、啊，仲要寄去倫敦寫份嘢去倫敦嚟、哦外交部嚟罷免佢嘅，咁呢啲文件工作咪我做咯， 你做哦， 嚇、啊、做寫寫作作咯，係、哦、嘛？ 我好似睇過你有一個訪問話你啊向麥高樂辭職咁 啊，係啊，因為我一個新人嚟講呢個好重要，有法定權力嘅，你出信將人停薪停職。 嗯、 我可以将人停薪停职嘅，代表公务员事务局全罪司嘛，我代表佢。 系，咁但系唔使俾老板。 唔系，嗰啲叫 delegation。 哦。 吓、啊，即系已 经。哦，即系已经授权咗俾你嘅、 啊。根据我当时叫 colonial regulations， 殖民地规例、哦、即系我可以写俾某个公务人员吓、啊嗯，即系你已经被 charge 咗咧，一 charge 咗咧。 系检控咗嘛？系咪 嗱，有啲咧就系检控咗、 啊， 有啲未检控，处长认为佢唔适合。公務咧咁就停職啦，75% 啦，檢控就50%，糧出50% 零啦，成功定罪就零，就扣曬全份糧啦。咁、 嗯嗯、 有啲冇刑事罪行嘅，行為不檢都可以嘅啊。原來發覺你翻工過咗大海喎、啊，咁成日即係都 冇多嘅呢啲嘢， 都會有嘅，一定會有啦。譬如有啲部門大嘅。啊啊、譬如當時市政署都請幾萬人的嘛，咁、 嗯、 有啲 overseer 嗰啲咁咧，即係喺外面唔知佢做咗乜，佢、嗯、當年啊，咁都會有話或者係有啲風化案啊，都會有啦， 係 嘛？唔足夠證據檢控，但你都要將佢停職噶嘛，然之後內部紀律調查。 停職嘅決定唔係你做啊嘛，係咪？ 唔係上司做， 做咗之後， 其實都唔係淨係上司做，因為我哋係 rule of law 手法， 冇錯， 一定拎去律政司署。 嗯嗯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 当时的、那個、Advisory Section 去拿意见。 那 你是做什么？ 我就做写个 case 去拿意见。 嗯 啊、那个律师说有 primer face case， 表面证据成立、 嗯、 可以调查或者可以停职，我就做咯。 嗯 嗯，隔租又做错嘢嘅。那我很害怕，即我真係女工咁啦，我住羅便臣道，即係八點啊，差唔多著對拖鞋就翻工啦，多嘢做到，哇！啲快佬諗得幾高啊！咁、 哦、 啊，間中有出錯信。 你一個人做？ 我有一個 EO 幫我，係、哦、一個嘅咋、 嗯， 即係個 team 得兩個人、 嗯， 一個 AO 一個 EO， 係咁嘅咋，一個文員，嚇唔係嗰個文員後來做咗區議員。 哦 在太古東又被我手下打敗了、 哦、 真的 很怪的、啊、這些東西 所以呢位区议员咧，佢见亲我都好客气嘅。 前老板， 佢好客气，虽然我哋有选战都好客气。咁咧就咁，我新人咧就手忙脚乱啦，根本啲 file 多到排山倒海做唔掂，要好早翻去做，做到九点十点翻屋企食饭，第日又翻去做咁啦。咁啊，简直会出错信啦，咁会有人打电话嚟闹啊。甚至有啲咧系唔会炒鱿鱼。有些叫強迫退休， 是 即是那封信要寫得很辣，即是數臭你，你適宜再做了， 是 那些人收到打來大鬧，那我當時覺得我做不掂，那我就我的上司就麥高樂，後來官至財政司， 是 那我請辭寫封信給他， 好，那休息一陣回來再看看，當時你的老闆麥高樂怎樣回應。继续跟 Regina 倾下佢啱啱入政府嘅时候嗰啲经历。好啦，咁你就向麦高乐请辞啦。咁佢点反应？ 其实我好冇礼貌，因为如果工作上有困难咧，应该揾老板倾下。我真系即系年轻识钱啦，唔系几识人情世故啊。忽然间弹封信俾佢，佢收咗唔出声啦，敲敲面咗个星期，终于叫我入去啊。其实佢好原谅我啦，佢即系话你揾到工未？系咪揾到工？我冇啊。咁你冇份工做咩？我未有打算噶。咁佢就话你收翻封信啦。咁佢真系好好人啦。 系咁跟住咧，仲有啲咩同你有咩忠告俾你咧？当时佢 咁咪黑，即系佢唔高兴啊，心唔高兴，即系我咁睇得起你。 嗯， 因为佢苏格兰人嚟噶嘛。 哦，咁样 俾你入大内做份咁要职， 系 你咧就无端端炒我鱿鱼， 你嗰封辞职信有冇讲原因？点样咩？ 冇啊，我即系 personal reason， 即系个人理由咯。我真系嗰时候太天真，廿五岁几啦，系嘛，又冇乜社会经验嘅，真系唔应该啦。咁当然我执翻身彩啦吓。 哦，佢留翻你， 系留翻我，咁我继续埋头苦干啦。 咁你继续喺嗰度做咗几耐？喺佢嗰个 做到77年中啦，做咗都。都两年了、做足两年了，咁佢调啦，佢调啦，咁啊佢个老板又新人啦，咁新老板更中意旧伙计嘅，你熟噶嘛？ 啱啊，系啊，咁又留翻你喺度， 梗系啦，直至到咧，我话我想，因为你知一个政务官嘅训练咧，通常一定要落地区做，同而家中央一样噶，要落地区噶嘛，一定做 D.O. 或者 A.D.O. 噶嘛，系嘛？咁我就话。我想落地区咯，不过就唔好去新界，因为我冇车，可唔可以俾我市区做啊？咁，咁佢哋有啲犹豫啦，又咁 green 俾你就去做 CDO 吓、啊，做两年就落去做民政主任，嗰时候叫民政主任咁啊。咁佢调咗我落去民政处总部先， 哦， 咁啊跟随监， 哦， 吓、啊，咁啊做咗三个月咧， 你嗰啲主要做咩咧 ？AO headquarters 咯，即系总部乜都做咯吓。啊、總之老闆叫做的事即是社區啦、啊、有幾樣東西 review 咁啦嗰啲咁嘅嘢。咁做咗三個月呢就旺角民政處有個空缺。咁、 哦、 啊當時嘅處長民政處長華樂廷啦、前年過身啦你記得啦、副處長徐鑑你都記得啦咁佢兩個都好真係睇睇我啦咁啊77年大概九月調咗我落去旺角做民政處任。咁、我一做做三年。做到80年啊，调去新界民政处，跟踪日记。 旺角嗰阵冇而家咁复杂啦。 唔系嗰时候，旺角77年去到咧，即系嗰时候冇。 旺角同油尖系分开嘅。 分开嘅，油尖一个区，西九三个区，深水埗、旺角、油尖。 系系系。 嗰时候旺角梗系冇购物行动嘅啲咁嘅嘢啦，系嘛？但系就你知色情架步多啦，同埋我77年去到啱啱咧就系起地铁啊。咁咧，我記得去到咧就嗰度彌敦道咧就九龍舞廳樓下冧樓啦，嗰陣時好多舞廳嘅，唔記得，而家唔興啦，嚇，咁啊冧個佢因劃隧道冧啊，佢下面冧咧，咁啊全座大廈要疏散啦。咁嗰時候你唔知你記唔記得實成條彌敦道都係剝曬落曬板嘅嚇，體現塵滾滾。咁我哋有一個政務官嘅 AOMTR 咧。就负责跟所有商铺联络、住户联络、有什么影响他们、赔偿、场列、影响他们的生意就计数。 那些抗争激不激烈的 当时好很多、 真係大家包容，包容咁咪賠俾你咯。個 MTR ordinance有得賠你計，因為我教埋你點計，你生意損失幾多係嘛？咁啊，嗰個 AOMTR 咪要負責喺彌敦道嘛，同啲鋪頭傾偈啊嚇。咁就安撫佢哋，但佢哋都非常包容，非常合作。啊，之後捱幾年咧就通翻就大家都好噶啦。咁我嗰幾年咧就係做港鐵喺地鐵嘅工作， 冇錯， 我做好多嗰啲工作啦，同埋就社區建設啦。我搞咗個旺角州啦，嗰陣時候，即係團結社會嘅工作啦。CDO 要做呢啲噶嘛， 係 嘛？七十年代，你知道，係你知六七年暴動之後，我哋 community building 啊嘛，新加坡就講 nation building， 我哋就講 community building 社區建設。咁所以六七年騷亂之後咧，就有香港節啊，香港 Miss Hong Kong Festival 啊，咁搞好多嘢。咁我哋地區都做嘅，地區好和諧啊。咁嗰時候就未有區議會，個區就有一個叫 City District Committee， 我就做主席嘅 ，CDO 做主席嘅。咁一樣有目前嗰啲架構嘅初型啦，即係文康體育會啊，個個都有啦，分區委員會啊咁啦。咁我八零年就調咗去新界民政處。咁嗰時候咧，七九年麥理浩已經訪咗北京啦。咁我谂佢翻到嚟已经知道系要交还香港，咁我哋梗系唔知啦，冇人知啦。咁我相信我上司钟日杰就梗系收到啦。咁开始咧就新界民政处工作咧就转咗做地方行政，咁咧就要将嗰啲 CDC 咧地方 City District Committee 吓改咗做 District Advisory Board DAB。后来就改做 District Board， 就区议会啦。 系啦，初时啲区议会系委任噶嘛。咁我就收到 order 啦，就推行地方行政。咁佢有个 acting 嘅位俾我做啦，升级做啦。要你做多啲嘢，梗系加薪噶啦吓，加薪又加薪啦吓。咁我做 PAS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首席助理政务司地方行政。 咁咧就系我记得啦，八十年代再推呢个 推选举 地方行政。 八二年第一次新界区议会选举，八三年市区区议会选举同新嘅市政局选举。咁啊，当时我做得几好啦 吓。咁即新界一开始有区议会选举就你 我做噶， 推嘅 系啊，我有 commendation 噶。我而家仲 keep 住钟日杰同麦理浩嘅信噶。即系我认为麦理浩真系好醒目啦。我只系一个 PAS 仔啫嘛 ，acting PAS。只不过电视见到我成日出去即系做公关啊，佢自动写封信表扬我，咁好醒目。我认为佢即系睇到咁嘅 level 啊，吓咁啊！我做完呢八三年做完两个选举，即系做得好啦，咁咪调我保安科。 其实你主要做咩？你做选举系做乜嘢？ 由头做起啦 ，from scratch 吓嗱。初时咧，一家要五台山啦去推广，冇人理嘅。选举香港搞选举冇兴趣嘅五台山，我记得嗰时候我识啲记者就系冯玉莲，记唔记得啊？好资深，陈淑薇，啊嗰阵时候识噶啦，我咪走去五台山周围介绍选举工作，选举 冇兴趣嘅， 冇嘅，到后来真系发生啦，哇选咯咁。咁咧就開始就有興趣啦，咁啊安排即系點樣報道啊，個個區去即系做條例啦。 嗰陣時啲競爭應該冇而家咁激烈， 冇咁激烈。嗱要 legislation， 係 要過條例噶嘛，要選舉辦事處都未有，乜嘢都 from scratch 噶嘛，點樣分選區要同統計處做噶嘛，係嘛？好多統籌嘅工作就我做咯，啊咁啊搞掂咗啦。八三年。做完兩個選舉咧，就做保安首席助理保安司，就是、第一個華人做首席助理保安司。 好，我哋聽朝再同葉太傾下佢喺保安科嘅工作。